This is very nice with the music and the incense. Makes it rank very nice. Okay, first let's see. You know what? I'm wondering. I know we have a very big morning. Every big morning, yeah. 我知道你们今天上午啊，做了很多的事情。 Okay. And I'd like to take this time now to answer any questions that you have about the morning. 你们就着今天上午的部分啊，有什么问题？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来解答一下问题，或者是之前的啊。等一下有时间我们再去看纸条上的问题。现在请大家现场可以提出一些疑问。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没打开阿卡西录，没打开阿卡西记录的时候，然后就是也有那个阿卡西的能量来到我们，然后可以感觉得到吗？ 没打开阿卡西记录之前，能不能感觉到阿卡西的能量， 是 吗？ 对，就是在平常没打开阿卡西记录。 Before we open our Akashic record, can we feel the energy of the Akashic field? Sometimes, yeah. 有些是可以的。 Sometimes, but it's not. Using the prayer gives us authority, so that we can be confident that we are engaging with the Akashic field. 那没有打开阿卡西记录，那个阿卡西的记录的那个能量场仍然是存在的。你可能会以某种方式感知到那种能量，但当你用指令去开启这个阿卡西记录的时候，你带着你的觉知，有一个清晰的意图，你才能够更好的能够运用它，能够跟这个能量去连接。 我知道是打开以后就跟能量连接了，然后就是没打开就能感。 对，有可能。好。 是这样的，老师，我在做阿卡西记录的时候，阅读别人的信息都会有画面和文字出现，而在给我自己做的时候就没有任何的画面，偶尔有，但是。就会有不断的有其他的一些念头，好像就是我走神了一样，很乱。当我关闭了以后，我就记不起我刚才的是什么画面。只有和自己是这样，给别人做的时候都会很清晰。 好， 嗯， When I read other people, I can have some visuals, I can receive some messages. But when I read myself, I don't get anything. I also find myself wandering around in my mind when I'm reading mine. Yes. Okay. It is often much easier to read the records of another person. 常常你去给别人读比 读自己的阿卡西要容易很多。常常是这样。 Yes. And the difficulty when reading our own records gives us a very good excuse to reach out to others for help. That when we have difficulty ourselves, then that encourages us to get readings from other people. When you have difficulty with our own records, then we can ask other people to read us. 那如果你自己，因为你读别人会比读自己常常会容易一些呢，所以你可以在自己读不到其他孩子的时候，你让别人帮你读。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这是很多人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可以请别人来 就是你读自己的时候没有那么容易就请别人帮你读这样子。 但是我们回归于生活可能不会这么方便，没有这么多的 But they don't may not be always convenient to ask for help. That's true. So That's how, true. how can I? So this is, okay, so here's the idea. Working in your own records is actually different than reading for other people. 你读你自己的阿卡西记录会跟其他人读读你会你跟你帮其他人读呢是不太一样的一个经历。 And it often takes greater self-discipline to cultivate your practice. 那你需要花一些时间能够更为熟练一些。 To go into the records on a regular basis, and to take notes, and to really cultivat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your own masters, teachers, and loved ones.Can really take some dedication on your part. 要解决这样一个事情，就是需要你去不断的去练习啊，做一些笔记，然后请你的高龄的光之群友们、上师们去帮助你。 Okay. Now, and I know this because I had the same situation. 啊，我也曾经遇到过同样的问题。 Okay.So it's very helpful when you're working in your own records to journal. 你在阅读的时候呢，你可以记下来一些东西。 Okay, and to not put too much pressure on yourself, especially in the beginning, to get very important answers right away. 你也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啊！一开始为自己写阅读的时候，就一定要拿到很多的信息。 Okay, because you're trying to learn something new and obtain important information. And that's a lot, so you want to give yourself some time. 因为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很容易让自己有些急于求成，那么，所以呢，给自己多一些时间，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给自己一段时间的练习期。 This is a very good question.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And you know, the other thing I wanted to say is, when you're developing your own practice, working in the records, it can really be very enriching to read, open your records and read sacred text, or poetry, listen to beautiful music, to really enrich.This relationship from many angles. Exactly. 那还有一个事情你可以做的，就是来辅助你，就是你打开阿卡西记录之后啊，可以去唱诵一些经咒啊，或者去打开一些你平时喜欢的那些静心音乐啊。那 可以有音乐， 可以有音乐的，这些都能够帮助你更好的能够让你自己能够进入啊，因为你在你自己读的时候，很容易就那个你就跑掉嘛，那个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你跟自己读的时候会容易这样，那你就是用你自己的方式去阅读，就是放些音乐啊，或者唱诵一些其他的经咒啊，就可以。 OK.You know, and I want to just, it's also very helpful to journal, to write things down when you're in the records. But even more helpful to not read it for like a week. 那一方面还可以就是去做一些笔记啊，同时呢，你也可以暂时停一下啊，就是不用。可以，如果是有一段时间你没有得到太多的信息，可以暂时停止一下。 Okay, to get some distance from the wisdom that has been imparted. 你可以让自己能够暂时的去停止一下啊，不用急着去要达到什么状态。 这个停止就指关闭我的阿卡西，然后不执着于这个当下这段时间，不再去。 才阅读吗？还是说 时间？老师说，比如说你可以停止一个星期啊，让自己跟这个阿卡西记录之间呢有一段时间啊，能够再重新去进入啊，有一段时间的停止啊，然后。 间断了好几天，或者一个星期这样的。 如果有需要，你要自己去掌握。老师说，这就让你自己去摸索的那个时间，这样。 阿卡西本身有配有音乐吗？ 有。 那你会配 音乐吗？Do you have any music we can use? Like in the meditation? No, I don't. But I know the music that our hostess has been playing in this class has been exceptional. 就像刚才我们这个教室里放的音乐就很好呀、啊，啊，不一定非要没有什么指定的音乐。 Okay, thank you very much. Very good. 谢谢。 Very good. Yes. 是我昨天在做那个给别人打开阿卡西记录的时候，我的身体会有一些反应，比如眼皮很快速的那个在跳动哈，然后身体在颤抖，很明显的颤抖。然后今天呢和昨天又不一样，今天是心脏的压力特别大，这心很不舒服啊，就是感觉这里有一点压抑，有一点疼。 还不是特别强烈，但是会不舒服啊！我就在想，这是不是暂时的身体上的？ 这还是说，像老师说的，可能是能量，阿卡西的能量进入到我的身体里的时候，我的暂时的反应可能以后会消失。还是我是不是不要太暂时不要太多的去阅读很多人的这个阿卡西记录呢？我觉得 啊，我不太了解。 Yesterday when I was reading other people, I felt strong shaking on my body.And today I had some energy being stuck around my heart. Even at this point, I'm not feeling very comfortable. So are those symptoms related to what you talk about, like the initial physical reactions to the Akashic energy, or should I just stop reading other people's record for some time? 还有就是我要再说明一下，就是我在给别人做的时候，我没有画面，没有声音哈，但是我就是身体的感受特别强烈啊，是不是我是别人的，我打开别人的那个阿卡西以后，他的那个 是不是他的，我在想是不是他的负面的情绪还残留在我的身体里啊，我很能感受到别人的那个情绪。 And also, I tend to have lots of physical sensations on my body when I read other people. And that doesn't mean that some negative energies from other people are still are left over in my body. Okay. Could it be like that? Okay, these are very good questions. Okay, first of all, the physical sensations that you're experiencing when reading other people will subside as you continue to read other people. 你在继续为他阅读阿卡西记录的时候呢，你的那个物理，你的身体上的。身体上的那个反应呢，会逐步的消退、减退，直到消失。啊，那个是这样的。 If you stop reading other people at this point in the process, those physical sensations will intensify. 如果你仅仅因为这些物理层身体层面的这些反应而去停止阅读阿卡西记录的话呢，那些症状反而它不会消失啊，那个能量仍然在那里。 Okay, understand. Okay, now, do you want to read other people? Do you want to do readings for other people? 你想不想为他人阅读啊？ 我想。 Yes, I want. Yes. Okay. Okay. Then I want you to focus not on the physical sensations in your body, but on the service you are providing to your client. 那你再去为他阅读的时候呢，尽量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对方啊，你的对象他那里，而不用太留意自己身体的反应。 Then the energy will move through your body. 让那个能量它自己它自动去流动，因为你不要为那些症状也好，那些反应也好，去过多的担心。你不去关注它的时候， 我不是担心，因为别的人是画面呢、语言呢。还是声音的，还 是气息啊。Other people have audio, video, I only have physical sensation. 我没有，但是我身体的强烈的反应我很清楚，所以我就是用这个来去，就是去给他指引，感受到阿卡西的能量啊。有的时候就是那个问题我不能解答的时候，他会提出一个疑问，比如说我这样做是不是会更好？有的时候我的心脏的压力就会更大，有的时候就会减轻一点，我就觉得减轻一点可能就是这个的答案。 So I have to use those sensations to tell what the answer is. No, you don't. 你不需要借助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去给对方答案。 我的方式是错 的。 Okay, listen for a second. Okay, here's what would be very helpful. Would be to with the body sensation. Okay, to really begin to think about or focus on the feelings, the emotions, okay, that are behind those physical sensations. 你去关注啊，或者注意那个在那些身体上的反应，它背后的那个感受，那个情绪那方面。 Okay, and that will help shift it.And you know what? I don't see audio. I don't hear visuals. I don't hear things. Some people do. Some people don't. 对，昨天我的那个伙伴告诉我，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而且我实践了，我觉得对，就是你看不到什么，听不到什么，但是你要说出来你现在身体上的感受。当你说的时候，就是阿卡西能量在传递。我也发现我说不来啊。我也发现我说出来以后我的头脑里自然的就会有一种想法，并不是我在分析，我确定不是我分析啊。 I also realize, 关注我身体的这种感受。 I also realize that it's very helpful to start talking, to start describing what I'm experiencing physically. When I start talking, I feel something flows out of myself automatically. Yes, yes. Energy moves on the formed word. It is very potent when it's spoken. 能量是借助你这样的去描述啊，去陈述，去表达，它就流动起来了。 Okay. 非常好。 But I want you to. I know that physical sensation can be very distracting. I understand this. It can be very distracting. But what we want to do is focus in on the emotion that's behind it, or even underneath it. 我知道那个身体上的。出现的一些反应啊，很容易引起你们的注意力。那这个也，在所难免的。但是呢，你们还是从现在开始尝试着去关注那个反应，它背后的那个情绪啊，那个感觉啊，去留意那一部分。 我没有评判，没有分析，我通过这种感觉，然后就是这个情绪代表的是什么，我只是去感觉，没有评判啊。 嗯嗯，yeah, that's what I'm trying to do. I feel the feelings. I don't judge them. Right, right. But describe the feelings. Start describing the feelings. 是我的这现在这个反应是正常的，我不需要停止，我可以继续跟他人去阅读， 对 是吧 对对 ？Okay. Now I have a question. My question is.What is your concern about other people's energy? I don't get it. He's wondering if like other, if she's feeling the other people's emotions or problems, and will that have a residual effect? No. Okay. On her body after reading. When we read other people, it is very common.To have a shared experience with them of their feelings and their state of their condition of consciousness. 那在你跟他人阅读的时候呢，你很容易进到他的某种感受里面，啊，你感受到这个部分是常常是跟对方有关的，跟你自己没有关系。 So if your client is very sad, you may feel very sad. 比如说，如果你的 对象呢，他内心有一种悲伤的情绪，你很容易能够感知到的。 However, once you close the records, it shuts that off. 但你在关闭阿卡西记录之后，那个情绪、那个感觉，它就会消失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它会留在你的身体里。 The prayer offers a protection so that you never take on anyone else's stuff. 我们的指令它有一个作用，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啊，不受到这些能量的干扰或影响。 我没有担心，没有恐惧，我就是想，是不是给我指示，我不能先暂时不能为更多的人。 没有了，没有这样。对。 Okay. Good. Thank you very much. Okay. Good thing. Okay. Do you have a question? 我想问一下，那个打开阿卡西记录时间比较长的话，比如半个小时或者更多一点时间，然后关闭以后身体会特别疲劳，是什么缘故？ If I leave my Akashi record open for a longer period of time, and I feel tired after I close it, why is that? There is no reason to keep your records open for over an hour.Never any reason. It is not helpful to open your records and go to your job. 那阿卡西记录啊，不需要把它打开的时间过长。 Okay, it will not help you be better at anything else. 你比如说，你不需要去把你的阿卡西记录打开，然后你去上班啊，那这样的做法不会帮助你。工作的效率的啊， Okay. But, 哎，对， 阅读的过程，比如半个小时或者再长一点， 半个小时， 在一个小时以内吗？ 对对对，你有没有超过一个小时呢？ 我没有超过一个小时。 I didn't go above one hour. Good. Well, okay. Part of it is that you know you're new at this. This is new.It's like the first time you go to the gym. I don't know if you guys go to the gym. I've been known to walk into a gym. But like at a gym, you only go for a little bit the first time, so you don't hurt, you know, you don't overdo it. 那就像你去从来没有去健身房运动过，那你第一次去健身，那你会想要在那里站很久吗？啊，所以呢，同样阿卡西记录的能量呢，你呢还在逐步的适应的过程当中。那先给自己一个，不要让自己在那里停留太长的时间。 Okay, so as you get used to it, you will be able to be in the records for up to an hour. 那等你很习惯那个阿卡西能量场了，那你可以让自己的时间去到一个小时，但是初学者呢，不要超过半个小时。 This is why even for the homework.I say 10 minutes for each, you know, 10 minutes for each exercise. It's not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because you're new and you have to get, you're becoming acclimated to the energy. 在你们的家庭作业当中呢，我会跟你们讲，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够了啊。你们目前不需要在阿卡西记录里停留过长的时间。 Cool. All right.All right, we have some other questions here. What we got, Mark? When I'm reading other people's, will that consume my own energy? No, when... 那个这个中文是这样啊。当我为别人做阿卡西记录的阅读时，会消耗掉自己的能量吗？ Okay. When we read for other people, we are not using our own energy. 你在阅读阿卡西记录的时候，不会用到你自己的能量。 Okay. We are leaning into and transmitting Akashic energy. 我们是要连接于阿卡西的能量，并且把那个能量借由我们传递出来。 will not drain you or deplete you in any way. 所以在那个月子呢，它不会消耗掉你自己的能量。 Okay, because it's not your own personal energy. 好，那How can we then read out those pictures or images that remain after read other people?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怎样清除阅读他人阿卡西记录之后存留在自己头脑中的画面？ You tell them to go away. 你只需要对那些画面说，请你离开。 Okay. You are the boss of your mind. 你完全可以做你头脑的主人。 You are the authority over your own thinking. 你能够完全可以去管理好自己的思想。 You are the only thinker in your own mind. 你完全可以能够管理自己的头脑和思想。 And it is always your right.And your responsibility to tell unwanted thoughts or images to go away. 所以你们是你们自己头脑的主人。基于此，你们可以有这样一个立场，去请那些你不希望在留在你这里的画面也好、头脑也好、能量也好，请他们离开。 Now, if you have a habit.Of allowing unwanted thoughts and images to wander around in your mind, it may take some practice to assert your authority in your own thinking. 如果你在以往呢，常常在头脑中对有一些摆脱不掉的画面啊，或者图像，或者说呢，你平时就喜欢自己胡思乱想，那可能刚才我们所做的这。所建议你们做的这个一点呢，就需要多花一点时间去练习之后，才能够非常有效。 Okay, so you simply tell those pesky, unwanted thoughts and images to leave you alone. 但是这个方法是一定，它在你练习一段时间之后也是会非常有效的，就是你只需要去对那些图像画面告诉他，请他们离开就可以了。这个问题是这样，当咨询者对解读师解读的内容在质疑和争辩时怎么处理？ So what if the person I read start argue with me because he thinks of my reading was not accurate? What can I do in that case? Oh, that's great. Do you know what? There's no reason to ever argue with anyone in a reading. There's no reason to argue. Don't question. Resist not. So you knew the person not arguing with you. No. Don't worry about it. 所以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况，就是被阅读的对象他开始去质疑你，或者跟你争论呢，那么你不要跟他去反驳。 Okay, first of all, you might be wrong. 首先呢，那么你们目前呢，可能你们的阅读也有可能真的是不准确的。 Okay, and second of all, it doesn't.The client, it's always up to the client.What they decide to receive from you. 那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阅读来的信息，对方要怎么样去反应，啊，做什么样的反应，然后他是否愿意去接纳，这是他需要自我负责的部分，这个跟你没有关系。 Our job is to simply tell the truth to the best of our ability. 你作为一个阅读师，你唯一的责任就是按照你那个当下所接受到的那个信息或者能量 尽你的所能去传递，就如此的描述就好了。对方他怎么样反，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不是你需要去负责的部分。 Okay. And just and really respect that the client, it is always up to them whether or not they receive what you have to offer. 即使你已经支持到他们，但是他们不愿意按照那个指引或者拿那个答案去行动的话呢，那这个不是你的问题。给大家说中文了哈，阿卡西记录如何看待佛法中的因果轮回报应？ OK， 也就是业力，我们现在来从业力的角度来去看一下这个问题，从阿卡西视角来看业力怎么看？ OK， so this is very exciting question. Karma, so karma. Sometimes karma is exciting, sometimes it's not so exciting. OK， so 那业力呢，是一个我们讨论很多的话题。 Okay, from an Akashic Records perspective, karma is unresolved judgment. 从阿卡西视角来看呢，业力它就是未被转化的评判。 So any outstanding judgments that we have about ourselves or other people, that's what constitutes karma from an Akashic perspective. 所以我们对自己对他人产生的任何的评判，在它未被转化之前就是业力，所以业力呢，它就是还未被转化的我们对自我对他人的评判。 And we will encounter anything and everything that we judge until we make peace with them. 那这一部分未被转化的评判，它会一直的跟随着我们，它会不断的重复，只是借助不同的人事物，但最终还是会回到我们的生命体验当中，直到我们去转化它为止。这就是业力。 We are only and always bound by anything that we judge. 当你对你生命中的任何人事物产生评判的时候，你已经被那个评判所束缚了，你跟他之间就发生了一个粘连。 So, from an Akashic perspective, the soul's journey through time as human. So, if I, we start at the beginning of time. 我们从时间，我们比喻做一个比喻，就从时间的开始那里。 And from an Akashic perspective, the purpose of the soul's journey through time and space and as human is to grow into unconditional love for the self, others, and all of creation. 我们在不同的生 生生世世的体验，他要做的，我们要去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去到对自己、对其他生命个体无条件的爱与接纳里面。 So we go from lifetime to lifetime to lifetime. Okay, waking up. 所以我们开始，我们作为一个生命个体，开始我们生生世世的体验，从一个轮回到另外一个轮回，又去到另外一个轮回。我们就是在做这样一个事情，让我们能够消除我们对所有人事物的那个评判，并且同时呢被唤醒。 And in some lifetimes, it's very easy to love ourselves. 在有一些体验里面，我们很容易的就能够爱我们自己。 So if I am a saint. 比如说我之前的某一次可能做过一个圣人， I love myself. 我就很容易爱我自己。 Okay. And then next life I say, I'm a drug smuggler. 那可能在下一次的体验里面我成了一个毒贩子。 And the challenge now is, can I love myself even though I'm a drug smuggler? 那一次我要面临的那个重大的挑战，就是我是一个毒贩子，但是我能不能去到对自己无条件的爱里面？ Not so easy. 当然这不是容易的。 Okay. And then I come back again. This time as a poor peasant farmer. 那又去到我的下一次，我是一个非常穷困的农民。 And I think it's bad to be poor. 那我在这一次的体验里，我没有办法原谅自己如此的穷困，我觉得这件事情太糟糕了。 So now I'm challenged, how do I love myself when I am poor and have mud on my shoes? 那我这一次的那个功课就是能够超越我对自己作为农民的这个身份的评判，而去到无条件的接纳与爱。 Lifetime after lifetime, right? Until I fully realize that there is nothing I can do to separate myself from the goodness of my soul and the love of God. 我就这样一生一世的体验，一直到我体验完满，也就是说我能够超越我外在的各种的身份，我的各种的状况，而去到对我的神圣生命实质的那个看见，那个无条件的接纳与爱里面。 OK. And thenI begin to see and know the same truth about every other human being alive. 我会看到我自己，无论我做了什么，无论我在某一生里我是什么样的身份，但是都无法改变我内在的那个神圣的生命的实质。这个是一直无法更改的，一直是伴随在我的。同时，这样的一个认知，你还会。不仅是对你自己，你还会在他人身上认出这一部分。你会发现其他的人，不管他们做了什么，不管他们是谁，他们跟你一样有一个无法改变的真正的神圣的生命的实质。 Okay. So by the end of time, everyone loves themselves unconditionally and everyone else. 所以到我们人类的集体意识去到我们体验的最末了的阶段的时候，我们不仅是无条件的爱自己了，我们也是无条件的接纳别人，所有的评判都被转化了，都被消除了。 So karma really is not about punishment. It's not about trying to achieve a zero balance between good and bad. 所以呢，从阿卡西的视角来看，阿卡那个业力并不是有关，并不是因为你之前做了什么坏事，然后你这一次就要遭受一些报应。它不是一个罪与罚的故事，它也不是我们有些人认为的这个宇宙它一直在好像在做一个平衡，让这个善和恶在那里消长，直到抵消。这些都是对业力不准确的认识。所以业力呢，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好事就有好报，做了什么坏事就有坏报啊。从阿卡西视角来看，业力就是我们所说的未经转化的评判。 Actually, it's about transcending these pairs of opposites, good, bad, right, wrong, and this transcending the pairs of opposites is accomplished through unconditional love. 所以业力呢，它不是惩罚，不要让业力啊引起你们更多的恐惧。业力不是唤起我们的恐惧的，它是帮助我们从二元性的体验当中去到一元，去到合一意识，也就是说从好与坏、对与错的这样的一个纷争和对立当中去看到宇宙合一意识的实相，就是我们的神圣生命实质，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 And as we come to recognize that every other human being has within them the same light that we have within us, it becomes increasingly easier to bring dignity and respect to all other beings on the planet. 你会越来越多的看到自己的生命实相，你就是爱，你也就是光。同时呢，你会看到周围的其他生命个体也是爱，也是光。当你有这样的认知的时候，那你与其他的在同振频上的那个所有生命个体就会汇聚成一道光，在这个地球上，它成为一个在地球上一个强大的一个光的一个能量。 Does that make sense? 这样你们能够明白吗？ 这个顺序的问题，就是关于业力是，比如说打个比方，我的上一世对农民打个比方，我有评判，然后这一世就让我来当成为农民，来体验这个，是这个意思。 So the about the example you gave about being a peasant, a poor peasant. So, if I was a very poor peasant, in my past life, I had a very bad judgment against those poor peasants. So maybe this life I will be a poor peasant so that I can find a way to resolve the judgment I had about being a poor peasant. Maybe not. 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不是。 我们现在比如说在我们觉知的情况下，那我们现在在这一世我们学到这个接触这个灵性了，我就尽量的让自己不要去评判，那是不是就可以快一点，这个就是不去体验下一世自己那些这个不好，是自己认为不好的事情，或者不遇到这样的人就不去受苦。 就是在成长的时候消除之前有的这种评判，这个会不会So, as I grow spiritually, as I learn to resolve my judgment,So I will gradually find myself in a state where there's really not 너무 그냥 bad experience 그래. 아하. So so as we resolve our judgments, we can be in any situation, comfortable or uncomfortable, and not use it as a weapon against ourselves. 所以在你去成长的时候，你在消除许多的评判，那你会发现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在任何的生活的情形当中，你仍然能够超越它，你不会再用坏的情况去描述你所处的状态，因为你从评判中走出来，你也从二元对立中走出来。所以因为你的刚才的问题当中你提到，那我消除评判之后是不是我会过得越来越好啊，或者你就知道那个意思吗？就是好像我就会不会碰到我之前那种我评判的那种穷困啊，所以还是要从二元对立的那样一个模式中出来。因为这个消除评判，你消除评判灵性成长，不是让你的生活认为用你的方式，用你认为的那个好的方式去进到另外一种所谓你认为好的生活。 Our human experiences can be difficult, but we are not upset by them. We become imperturbable. 即使你可能外在的环境、生活的状况可能不那么尽如人意，从外面来看，但是呢，你在你成长的时候，你有一个超越的生命，所以你的灵性的生命，它的超越足以让你能够不受那些所谓的那些坏的状况的影响。 那到下一世就是轮回嘛，刚才才讲的，就是到下一世的时候。 为什么要到下一世呢？现在就可以啊。 对，很简单，其实，你 let me finish with it. 你讲的你这个轮你还没有完全的明白刚才在讲那个业力的部分，你还是有好和坏的评判的，你以为上一次我的评判好了，我下一次就会轮回到一个好的，这是你需要去看到的部分，没有好没有坏，老师刚才讲的啊，所以你去转化自己的评判去灵性成长，不是目的，不是为了下一次有个好的轮回，你的轮回还在那个业力的，还是对你对业力还没有完全的清晰的理解啊。 OK, so as we resolve our judgments, no matter what circumstances we find ourselves, we are always able to love ourselves and others freely.No matter what's happening around us. 所以在你去消除自己各样的评判的时候，你对外在的那个二元性的一个评判就会消失，没有什么是好的，没有什么是坏的，你会看到呢，所有的生活的境遇其实都是为了让你提供给你一个助缘，让你活出你的内在的那个超越的神圣的实质的，这个是从你要从这个层面去认识它，而不是就是你的目的不是不要去关注到我要有好的轮回，那不是对业力的准确的理解。 OK, does that help? 这样有帮助到你吗？ OK, 慢慢再去消化。我们课间呢，刚才课间呢，我们有些同学对这个业力啊有一些很好的讨论。我刚才在跟老师讲呢，这个是源于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有一些很独特的文化，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对一些宗教的一些不见得是准确的认知，产生我们就是东方人，尤其中国人呢，对业力有一些不准确的认识啊。那老师说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内，我们会再有机会再去在这个问题上跟大家多有探讨，怎么样从阿卡西记录里认识 全新的去认识业力，释放你们多年被捆绑的一些东西啊。 哦耶耶耶耶 耶耶耶耶耶耶 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那现在哈，我们先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了啊。这一段接下来的这一段这一部分的课程，相信你们也会非常喜欢，是会很有趣。 Now, there are ways that you can use the records, that are not with people, non-human ways. 我们之前呢。来学习阿卡西记录啊，之前内容都是有关人的，接下来我们要谈那些不是人的。Not human. Not human, right. It sort of sounds funny, you know, in Chinese, not human. Okay. It has a bad connotation. You know? Okay. So, we can use the records to explore issues of animals.Plants, crystals. 我们也可以把阿卡西记录应用在动物、植物，甚至水晶上。 啊，水晶。 Woo! Crystals. Yeah. Also, places, right? Places. Whether it's the planet itself, or oceans, or mountains, or sacred sites. 那还不止如此啊，我们可以把阿卡西记录应用在场所上、地点上，一些著名的灵性能量点啊，一些山脉，甚至地球母亲都可以。 And if you like, you can even open the records of your home or your office. 那如果你愿意啊，你也可以去打开你自己的办公室、你的住宅的阿卡西记录。 哇、okay. So, very fun. So, first, let's talk about animals. 那首先我们来谈一谈动物。 With the permission.Of the animal owner, you can open the Akashic record of an animal. 在获得这个动物的主人的允许的情况下呢，你可以去打开它的阿卡西记录。 没有主人的怎么办？ 啊，那如果 What if that animal does not have an owner? Like a wild animal. 牛郎。 Like pet, for a pet, it's easy. For a pet, oh, for a wild animal, I don't know. I would look at the animal and I don't know, I'd be scared to open those records. You can ask. Ask yourself. You can ask the animal. Yeah. In ordinary, like, look at the animal and say, can I reach your records? Yeah, you can look in the eyes of the animal and say, can I reach your records? Yes. 啊，这个我们首先来讲宠物哈，这个动物呢，当然你可能你大多数情况下你要去打开动物阿卡西记录的时候，一大多数情况下呢，会是你个人的宠物或者是其他的宠物，如果是野生动物啊。你非要打开他的阿卡西记录，那你就去跟那个动物去连接，啊，那么在跟他发生那样一个连接之后，这个动物呢，可以给到你一些信息，啊，但是等一下老师会讲到的，就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很好的去掌握，去跟动物阅读阿卡西记录，这是 极少一部分的人他有这样一个天赋的啊，这一部分是可以做得到的啊，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熟练的去为动物打开哈希记录的。 Now, when we open the records of an animal, we can learn about what, if the animal is having problems, we can find out what is, you know, what's the source of the problem, what is the nature of the difficulty. 比如说，你家的宠物啊，它出现了某种身体上的状况，或者一些心理上的状况。那你都可以打开他的阿卡西记录来去找到那个问题的起源啊，去发现那个问题的那个起源，然后为他做一些疗愈。 I have a student who rescues dogs, Shelties. Okay. 那我有一个朋友呢，我有一个学生啊，他从事的是有关动物保护的工作。 And they are always sick with many, many problems. 那动物，那他呢，整天要与那些就是有状况的动物去打交道。 And she has begun to, she opens the records of the dog, based on the dog's name, to ask,what the dog really needs and how she can help the dog. 他就很擅长去打开那些根本就是为他叫不上名字的那些动物的阿卡西记录啊，然后去跟他们连接交流，然后来获得一些帮助，如何能够更好的照顾这只动物。 And then, based on the guidance she receives,She then takes the dog to the appropriate practitioners for treatments. 然后呢，根据他从这个动物的阿卡西记录里得到的那个指引呢，他会把这个动物带到他所需要的那个医生那里，是他到底是哪方面的状况，然后他就知道怎么样去帮助这个动物了。 Okay, now.She is very successful opening the records of these dogs because she has such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them anyway. 她能够很出色的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是因为她这个人呢，本来就跟动物有很深的连接。 Okay. Now, even though I have two cats, one and one dog, and a turtle, when I open their records, I don't get very much.Because I don't care that much. 那我自己啊，家里养了两只猫，一只狗，还有一个海龟，但是我并不擅长来打开动物的阿卡西记录，因为我跟动物的连接没有那么深。我即使打开他们的阿卡西记录，我常常得不到太多的信息。 Okay, I'm much more interested in people. 而我更为关注的是人啊，这是我工作的。 Okay. So we want to be realistic about what we can expect if we are opening the records of animals and we're not that invested in them. 所以呢，我们如果是跟动物本身就有很深的连接，我们可以去从事相关的一些工作。如果不是这样啊，我们去把阿卡西记录更多的关在其他的应用上。 Okay. All right. Now you can also open the records of a place. 那你也可以去打开一个地方的阿卡西记录。 Okay. You can open the records of your home. 你可以打开你自己的家的阿卡西。 Or if you can open the records of someone else's home if they ask you. 你也可以打开别人的那个出现的阿卡西记录，那但是要获得他们的那个允许。 But we do not open the records of the dwelling of anyone without their permission. 但请你们记得呢，在未经允许之前呢，不可以去打开不属于你的地方的那个阿卡西记录。 Okay. Now. I have a student who does really very beautiful work opening the records of homes and doing the feng shui of the place. 我有一个学生啊，他非常擅长去到不同去连接不同住宅的阿卡西记录啊，他把风水也应用在他的这样一个工作当中。 Mm-hmm. And she has very many satisfied customers. 他从事的工作获得了他的许多客户的认可。 Okay. So you can open the records of a home. 所以你可以去打开一个住宅的阿卡西记录。 To find out what is the, you know, 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dwelling and what's possible here. 然后去发现有些有关这个住宅的一些事情。 Okay. I once had a client come to me with a picture of a house that she and her husband wanted to buy. 曾经有一次有一个学生来找到我，他带来了一张照片，那是一个住宅的照片，他说他和他的丈夫啊正在考虑买下这所住宅。 Okay, it was a very nice house. 照片上看呢，这个住宅真的是很棒。 But she was concerned because three families had lived thereIn rapid succession, they lived there like 3 or 4 years, and then moved out. 但是后来呢，这位学生啊，当时告诉我，他原本想买这个住宅，但后来发现呢，这个住宅呢，前几位主人呢，都是在那里只住了短短的30年的时间，都相继搬走了。 Okay, and so she was worried that the house was haunted. 那他就很担心，他怕这个住宅呢是有那个幽灵在那里出没。 I thought so too. 他这么一说呢，我当时也觉得可能是这样哦。 All right. So I opened the records of the house. 但是我就打开了这个住宅的阿卡西记录。 With the address. 我是使用的这个住宅的住那个地址啊，打开的阿卡西记录， okay. 要用他的地址。 And I asked.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house? 然后我的问题是，这个住宅的它的用处是什么？ You know what? Yeah, okay. What is the spiritual intention of this place? 这个住宅从灵性上来看，这个住宅它的目的是什么？或者最佳的使用它的方式是什么？ Okay. And the guidance I received.Was that this was a home dedicated to moving people to their next level of success in life? 那我得到的回答是，这个房子，它的一个用处就是帮助住在这里的人去到他们生命中的新的阶段。 Okay, and it was not haunted. 而且它完全不是。他完全没有那种幽灵出没。 Okay, so the woman went and talked to the neighbors. 那所以，我那位学生啊，得到这样的信息之后，他就回到那个住宅所在的那个社区。 And she learned that the three families who had lived there had the husbands.After 3 years in the house, the husbands all got promotions and moved to new locations. 然后他就向那周围的邻居啊去打听这个住宅的前任的那几位主人的情况。他后来发现呢，这个住宅之前住的前三任的那个主人，都是在那三个家呢，都是在那个房子里住了大概3年多的时候，那个家庭的男主人。就升职，然后呢，他们一家就搬到其他的更大的房子去住了。 Okay, so they bought the house. 那我那位学生听到之后，毫不犹豫的就买了这个住宅。 And about 4 years later, later, she sent me a note. She let me know that her husband got a promotion and they were moving away. 大概就在四年左右之后呢，她告诉我，她丈夫升职了，然后他们也准备搬走了。 好，就代表了我们俩是买 的。嗯，去适应 that house available, but now we, I want to buy it. So before, so she hasn't bought that house yet, and there's no owner yet. Okay, we have, I don't know how you do it here, but in the States we have something called a multiple listing service. We have that. You have it, okay. When a house is under contract, when they put it on the listing for sale, yeah. Okay, that means anybody can look at it. 那在美国呢，其实在咱们中国也是一样了，就是在一个房子还没有出售之前，但它这个信息都是公开的，是放在一个公开的一个平台上去销售的啊。正如那不同的买家啊，可能都可以去到那个房子去看一样的。那打开阿卡西记录也没有问题，因为这个时候它是一个 open 的一个状态啊，你任何一个人他还没有一个真正的主人，所以我们打开它的阿卡西记录没有问题啊。 Yes, but once it's under contract, then you can't open the records. 那当然了，如果这个房子已经出售了，那个协议啊，房屋的那个契约已经生效了，当然你就需要获得那个房子的主人的允许才可以打开它。 Okay. Good. All right. So, okay. So, you can open the records of crystals if you like. A lot of people like to do that. 你可以打开你的那个水晶的阿卡西记录，如果你好奇的话。 Okay. I have a friend who does crystal healing, and she has opened the records of her crystals.To learn about their healing properties and how to best use them to help her clients. 那我有一个学生呢，他是擅长做水晶疗愈的，就是他用不同的水晶去疗愈他的客户。那他就经常去打开他的使用的那些水晶的阿卡西记录，然后让那些水晶告诉他他们的那个疗愈的那个特性，他们能够疗愈哪些病人，他们有哪些特性。 Okay. What about other stones like onyx, like sure, 当然也是可以的。 Sure, okay. And you can also open the records of plants to learn about their healing properties and their spiritual essence. 你也可以去打开一株植物的阿卡西记录，去了解这个植物它的一些特性。比如说他有没有疗愈的能力，或者说他的一些疗愈的这个相关的特性是什么。 Okay. 没有主人的树。 What about a plant without owner? Do you know what? Then you would open the species of the plant. 你可以就是按照那个植物的种类啊，去打开这个植物的阿卡西记录，就是植物它，你不一定叫得出来它的名字嘛，它也可能就没有主人嘛，但是你就用那个种类的名称去打开它就好了。So the name of the species of the plant. Yes, instead of the individual plant itself.Then you could open the species and learn about the whole species as opposed to the one plant. 你可以就是以它这个植物的它的那个所属的那个种类来去打开它，了解这类植物它的一些特性。 有没有可能主人同意了，但是那只猫、那只狗、那个房子不愿意？ 那个房子不愿意。So what if that the owner of a pet agrees, but the animal doesn't agree? you know, I've actually never had that happen. 我之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You know, because usually pet owners are a pet owner who wants to have the records of their pet open is very in tune with their animal. And they really, it's a very particular person who wants their, the records of their cat read. Do you see? Yeah. 通常一个宠物的主人呢会跟这个植物原本就有一个很好的连接在。那么作为它的主人它有这样一个需要来请我们帮忙打开阿卡西记录的时候呢他是通常是带着一个慎重的一个决定来去做这件事的所以我之前没有碰到过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他的主人提出这样一个请求但是那个动物本身他会不愿意 有没有可能房子不愿意 Is it possible for a house not to be willing for you to open his agenda. Do you know what, is it possible, I'm sure it's possible, but it's never happened. But, huh? but what's even more significant is this. If it is not for the highest good, for me to open someone's house or to open the records of your dog, I will open the records and get nothing. There is a natural protection built in if it is not for the highest good. And I really trust that. Do you know? I will go with that 100% because it's fail-safe.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我不好说但是我之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而且我发现呢有一个法则就是如果打开某个动物或者其他的一个事物的这个阿卡西记录不代表它的最高利益的话呢即使我打开它的阿卡西记录也不会有任何的信息出来的那甚至说如果这件事情不是他的最高利益，这个请求也不会发生，不会来到我这里。 It'll just like you won't get anything. Yeah. Did you have a question? No. Okay. 那山呢？神山。 What about a secret mountain? Go right ahead. 当然可以啊，就是以山的安排记录。 那我们要找谁允许？山是大家的，湖也是大家的。 Then where do we get permission? For the mountain, for the lake. Who owns? We own them. There, it's our planet. So we don't have to ask for permission. Is it privately owned? 那当然，你这里就要去看呢、啊，就是这个山或者这个湖呢，是不是属于私人或者公司所有的？ 没有啊，在中国不可能吗？所有的土地都是国家的嘛。 在这里就是，那老师就是说呢，当然如果是那种公共的啊，那种公开的、敞开的那些区域啊，那个是属于地球母亲的就没有问题。但是因为在美国呢，你要考虑到老师他的，在美国他土地是私有的，常常一个人拥有一个山也不奇怪。所以呢，这个就要获得那个山的主人的许可。那在中国呢，有我们的国情。那比如说你那个土地可能有人承包的话呢，那你就是需要去获得他的管理者的那个许可啊。如果是那种公园啊什么那国有的那些什么黄山那些东西的这些啊， 就不需要。 公共性的就不需要了。 因为我们会去到很多的神山和神湖。 对。 在深圳工作坊呢，就有一位同学打开了西藏里的山打卡的记录。然后有很多奇妙的发现，没有问题的。 那比如说做处所的那个阿卡西打开记录，是要待在那个里面做，还是可以在家里面就报那个地址做的？ That you are opening the record of a certain place, do we have to be physically there, or we can do it long? You can do that long distance. 你不需要，非要去到那个处所才能打开那个处所阿卡西记录，可以远程的。 But I found it much more powerful to open the records on site. 但是呢，从我的经验来看呢，你自己触到去到那个地方，打开那个地方的阿卡西记录，常常那个能量会更强，啊。 But you can certainly you can experiment. 当然呢，你也可以多次的尝试啊，在我们讲给大家的这些原则呢之外呢，你们也可以用自己的尝试去找到最适合你们的那种方式。 Okay. You just you don't want to open the records of anything privately owned. 有一个原则就是你们一定不要去打开那些私人财产的那些东西，属于私人的拥有的那些东西啊，房屋也好。 发生什么？ 啊？ 会发生什么？ You'll be stopped. It's just unethical. That's all. 啊，这是这就是你们需要去避免的一种行为。那你们就不要去做就好了。 So you'll just do a terrible job. Yeah. Here, let's hear from this guy. What if it's a brand new house that nobody has ever lived in there, that they have an Akashic record? Yes, because there is always, this is a great question, there is intention, purpose, and consciousness by the workmen and the architect, everyone involved, and all the materials involved in the building of the house have come together to support life in certain ways. 那个房屋呢，虽然还没有人住过，但它也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 是的。 它一被建成呢，就有它一个独特的身份了。 对。 它有一个独特的能量场。 对。 那是来源于这个房屋它所有的原材料，还有甚至在建造这个房屋的过程当中，那些工匠、那些工程人员，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注入的能量啊，他们的甚至是他们的那个用心，他们的设计，他们的创造力，所以诸如此类，他们在一起组合成了这样一个独特的能量场，它是一个灵性的有生命的存在，所以它是有阿卡西记录的。 OK, good, yes. 我想问一下，如果这个房子比如说是租给别人了，那么如果打开这个阿卡西记录，是应该问谁呢？问这个房东还是？ What if the place I'm trying to open is a rented property? Do I need to ask for the permission from the owner of the place or from the renter? From the renter. 是从那个租用者。 Yes, yes. 租住要问那个租用者的那个许可。 So yes, if it's a rental property, the person who signed the lease can give you permission. 啊，就是那个租用者去签了那个租用合同的那个人，去获得他的许可。 Mm-hmm. Okay. To open the records of that unit, not the whole building. 那当然，你要打开的那个房子，它如果只是一个单元的话，你就打开那个单元的那个阿卡西就好了，你不需要打开那一整栋的建筑。 Okay, so now I would like you to select something that is not human to open the records. 好，现在呢，请你们选好一个不是人的东西哈。去打开阿卡西记录，反正不是人就可以了哈、啊。动物啊，植物啊，山啊，房子啊，你们。 Okay. 我们现在要练习打开他的阿卡西记录。 Okay. Now, if it's an animal, you use the name. If it's a place, you use the address. 啊，如果是动物呢，你就用这个动物的名字；如果是一个场所啊，就用它的地址。What about car? Your car? Does it have a name? 你的那个车，你的车有没有给它起名字？没有名字是吧？ 对，车牌 还有。I haven't given a name. What about license plate? That's fine. 那就用 对，那就用那个车牌号就好了。 是。 那这个房子假如没有具体的街道，也没有具体街道，就是大体的一个位置。 没有地址对吧？没有门牌号码。 没有门牌号码，没有地址，但是这个楼盘是知道，可以吗？楼盘的名称。 那你就具体那个是哪一所房子还不知道？ 不知道。 是这意思吗？ 知道。 就是他那个官方地址还没出来吧。 This is a new residential building, and I don't have the detailed address for that house yet, but I know where the building is located. Okay. Do you know what? I wouldn't open that up. I would wait to get the specific information. 那你就再等，暂时等一下，等你找到那个地方的准确的地址。然后你再去做好了。 Okay, wait till you have the specific information. 等你有了那个找到他的具体地址，然后你再去做，好。 And then by all means. 但是我很清晰他的位置在哪里。 But I have a clear idea of where it is. I just don't know the detailed address. Well, then no. 那就不要先不要去想。 Just no. Wait. Okay. Yeah. Okay. Wait. I want to say something. 好，等一下啊。 Okay, here's a. You can also open the records if you own a business. You can open the records of your business based on the business name. Instead of the address. 如果你拥有一个公司或者企业，那你可以去打开这个公司的卡业记录。不一定是要用这个公司所在的那个具体的那个地址啊，可以用那个名字啊，这个公司的名称。 Okay, alright, you have a question. 如果我想打开二人过去跟深山，我是只要观想那个图像，因为我觉得跟他联系就可以，其实不需要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地址在哪。 I would like to open a secret mountain in Tibet. I just use its name. That's okay. That's all you do is use its name. 对，那就用名字就好了。 Whatever it is, Sacred Mountain Tibet. Yeah. 假设如果不知道名字呢？就是我觉得那个山，我想打开。 What if I don't know the name of that mountain? Can I visualize that mountain? No, you need a name. 你需要一个名字，观想就可以了。 Okay. 吧， 农村， 农村 啊， 有地址吗？ 农村都没有具体的，就是然后是什么村儿啊，什么什么村，没有，都没有房号啊。 没有您的，您的康区是二房圈，康超级村里的。 农村的房子有户籍的。 Do you know where? However you identify that house, I understand this. It's the same in rural America too. And sometimes it's like the cross streets or something. That's fine. If it's yours, it's fine. 那你就尽可能准确的去描述一下它的位置。你比如说在哪个路口啊，或者什么的，尽可能啊，因为它的确没有门牌号码。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就想找到一种方法，尽可能的去定位它就好了。啊，那当然最好了，啊，那当时老师刚才讲了嘛，你直接去到那个。 Okay, so here's how this goes. You really need the name. Like if you don't have the name of the mountain, you'll have to do that exercise another time. If you don't have the address, you'll have to do that another time.Okay, that's all. It doesn't mean never. It just means in order to be effective, you want to have your, you want to do this as correctly as possible. 那在你还没有那个一个地方的名字或者地址之前，但如果你能够后续找得到，那你就不用着急，等你有了这些信息再做，不用着急。哦，今天非要一下子，好像是要怎么样啊？就是，但是。孩子如果能找到这些信息就找不到，如果真的没有一些特殊情况，你就用尽可能准确的方式定位那个位置啊。 Okay, all right, so we're going to open the records now. 好，那我们现在 Just see what we get. 现在我们就来做这个练习。